有分散性雷阵雨，西部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因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世界杯结束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不知道回忆起世界杯看球的场景，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 哎呀，今年这个世界杯啊，跌宕起伏。我看我很多同事，女孩子做的指甲都是法国国旗的那个配色。 哦， 嗯， 在哪做的指甲呀？是边躺在沙发上看球，人家指甲小妹边在家里给做的吗？ 老公给做的。 啊，老公给做的、 啊、有这门手艺啊。 啊，老公 一技傍身。 啊，不知道大家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看世界杯、嗯、是吧？啊，敷着面膜，嗯、啊，吃着小龙虾， 嗯， 喝着啤酒。 哎，这个肯定是都有的 啊。嗯，在酒吧里，啊，在宿舍里，在手机上， 嗯， 或者是在这个 露天的广场上， 广场里， 嗯， 是的，在国外还是在北京， 在现场。还是通过电视啊，反正是吃吃喝喝啊，喝喝看看，是吧？ 嗯，对。总之呢，这个世界杯就是我们的节日过去了哈。过去了之后呢，未免有点遗憾，这是作为我们观众来说。但是呢，那作为很多跟电视、跟世界杯相关的从业者来说，他们应该是挺高兴的。 嗯。 就话说这世界杯的收视率吧。要说现在这个电视啊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是挺大的啊，哎，但是呢本届世界杯播出期间这电视台的收视率啊又创新高了。你比如说啊，那个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啊，巴西世界杯总决赛的收视率是 5.59%， 而这一次呢到了百分之多少呢？8.48%， 就涨幅还是挺大的， 非常之大。 而且啊，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赛之后的收视率，相比前一个月上升了9.6%。 当然，这最高兴的是央视了。 嗯，啊、 另外呢，还有很多场的收视率也非常之高。你比如说，阿根廷对冰岛那一场，平均的收视率达到了6.74%；还有法国对阿根廷有6.73%；法国对乌拉圭有5.82%等等，都很高。不过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啊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因素适合于咱们中国观众观看。 嗯， 那就是比赛的时间不是特别晚，10点钟啊这个时间段正好大家也没睡。 对，尤其是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就时间可以说是很好了。 在10点开赛的比赛收视率最低都有4.66%。所以说啊，这个国际足联特别高兴，他们通过官方微博表扬中国观众。原话是这么说的，实名表扬这些观众，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一届。 互联网已经成为今天主流传播的渠道了，电视体育很多朋友想，哎呀，是不是以后就真的会衰落了？但是这一次世界杯电视转播，我们看出来啊，还是有更多的人看比赛的时候他习惯于看大屏幕。 对， 嗯， 你比如说啊，要是下个象棋呀，国际象棋呀，围棋呀，五子棋呀，啊，这个呢看小屏幕没关系，是吧？ 你打个台球通过手机看都没关系，但是你要说这个世界杯， 对， 篮球、足球、排球，这个拿小屏幕看就不过瘾。 尤其是这种世界杯啊，就是连续一个月的这种比较密集的这种比赛安排啊，然后大家看这种比赛就是纵横捭阖的这样大开大合的，然后进球啊狂欢啊，但还是希望在一个相对敞亮的这样一个地方来看，而且它需要有人陪伴大家一起看。你说要是节目组啊，咱五个人然后拿一小手机，五个人在那儿对着脑袋，或者说一人捧一个手机，这看着不来劲。 对， 只有在看一个大的，然后咱一起看，然后喝点酒，哎，聊聊，这是看世界杯的感觉。 是啊，你看通过手机是什么样的文化，通过手机是，哎呀，咱们一起吃鸡呢，加油啊啊！那个我藏那儿啊，你那有什么枪啊，过来， 嗯， 是吧，是这种交流，是游戏的这种社交。而看世界杯这种呢，相当于有点客厅文化、酒吧文化、广场文化这种综合， 就是一个是虚拟的，一个还是要在现实中有真正的连接。 对，哎，所以说电视在体育转播，特别是这种大型赛事的转播当中， 嗯， 还是很有优势的。当然了，尽管大屏幕有优势啊，这次的这个视频网站也有，他们也很多钱啊，所以说你比如说优酷啊，还有这个咪咕啊，他们都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直播权啊。你比如说优酷吧哈，为了拿到这个世界杯的直播权和央视谈了3天呀，最终那也非常不错。数据显示世界杯揭幕战在线观看的直播人数有1200万，首场比赛就为他移动端带来环比160%的新增用户，在6月23号那一天的这个日活用户是破亿了。此外呢，在决赛那天是有2400万网友通过优酷来看比赛，所以说他们这个钱也没白花哈。我觉得央视的那个自己的 APP 也有不错的表现，因为有几场比赛我想看，可是呢又有点熬不住了，我就躺在床上看。 嗯， 但我通过央视影音 APP 看，它里面有很多选项。比如说你可以切换到专看教练员 啊， 切换到你专看某一个球星 啊，它是有这种技术的， 它有很多镜头嘛， 啊， 你可以当一个导播， 对， 你想看 谁看谁，可以切不同的机位，啊， 对，这是一次创新。 嗯， 不管怎么说呢，这一次还真的是这个网上网下啊共振啊，大家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嗯，4年是一个节点，我看好多球迷在回首自己成长过程中每一次看世界杯啊，那个时候我都是什么样子啊，从这个一头秀发看到已经略微谢顶啊。这个 好，说着说着我们就快成一个体育节目了啊。 啊， 但是啊，我们是四点有戏嘛，虽然说在足球场上好戏不断啊，但是在电视剧这个平台当中，我想问的是世界杯有没有冲击到目前的这些电视剧呢， 是吧。 好， 嗯，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我们正在追的这个猎毒人， 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啊，最近这剧情是有了点实质性的进展。 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啊，大家对一部剧有一些争议或者说有一些吐槽啊，很快这些这个主要的编剧啊、导演或演员就会站出来解释， 就是再也坐不住了啊！你看，这不是前两天吗？导演天翼和艺术总监兼主演于和伟就站出来了，回应观众和媒体啊，就是的质疑，说这个剧情注水，哎，情节为啥这么拖沓的这种指责。那回应的内容呢，无非是啊，剧情需要这个铺垫啊，情节展开呢，需要一个节奏。作为观众，我们觉得这些说辞好像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 嗯，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戏吧。这个问题呢，就是它是做缉毒题材的，那情节呢不太紧凑，缺乏逻辑，又比较少的这种感情戏在里面，所以说对于观众来说就没有太多的吸引力。第19集我们终于看到一段感情戏，就是比较暧昧的这个李云鹏和江一南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哈。江一南是警察，他是作为吕云鹏的哥哥吕云飞的助手存在的。在表面上呢，这个吕云飞是经营公司，实际上呢他是做卧底，在毒贩当中做卧底。这个江一南呢就是他的助手，跟吕云飞一家人都非常之熟。那么在吕云飞儿子小峰18岁生日宴上，这吕云鹏啊还半真半假的跟他表白过，可是当时啊他已经知道他的上级已经牺牲了，吕云飞已经牺牲了，所以他就拒绝了。再后来呢，这个吕云鹏也知道了， 他打算啊要给哥哥报仇啊，因为哥哥牺牲，侄子被杀，嫂子精神失常，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个仇报了。那这个时候他俩的关系又变成什么呢？就是因为江一南是个警察，他怕他有生命危险，所以呢就千方百计啊让他不要去啊。那这个吕云鹏呢就千方百计啊躲着警察，一定要深入虎穴把这个仇给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江一南对他呢又比较的关心，因为要考虑到他的这个生命安全，这种程度呢就超出了一般保护者和警察之间应有的程度。 嗯，因为原来有感情基础嘛，要不是出了这些事儿，也许俩人真一块过日子，所以他就超出了应有的这种程度。 特别是在第十九集，吕云鹏啊被毒贩扎了一刀，在医院里休养啊。出院之后呢，有一个情节就是江一南递给他一杯果汁儿，应该来说，这也是一个两个人独处的一个好时间啊。 嗯，这时候吕云鹏呢就对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像你和我哥这样的人，你们是怎么看待爱情、亲情和友情的？ 大大，听你这声啊，这吕云鹏确实伤得不轻啊，这得好好补补这么虚。 没有刺到要害。 没有刺到要害啊。你其实这是一很好的问题，男女之间独处说到了亲情、友情、爱情的话题，是吧？ 你像，哎，如果是你，你怎么回答？你是卧底啊？你怎么来看待你和家人的关系？你怎么来看待你和身边朋友的关系？你怎么来看待你和我的关系？ 我对你，你看不出来吗？啊，我这千里扛猪槽子，他主要为你啊。你说我怎么看待我和你的关系？ 嗯，那我们来听听戏里是什么一个解答，好吧？ 之前我叫你许丽，现在叫你江一南，你更习惯哪个呀？ 我喜欢你叫我江一南。 可我觉得我叫你徐丽那时候挺亲切的。 不管是江一南还是徐丽，不都是我吗？ 感情从你对错，无非怎样感受，从不开口也勇敢什么。 像你和我哥这样的人究竟是怎么看待爱情、友情和亲情的？ 你想表达什么？ 没什么。你觉得赵毅他算是我的朋友吗？ 是，我了解你。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你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人，心地善良，本性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那不一定，没有绝对的。就像这次我让他走，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想保护他，还是想保护我自己多一点。 处在你的立场上，你多一份警惕那是对的。 你和我哥呢？ 什么？ 你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你们算是朋友、同事、生死搭档。 我爱过他，就像现在很多女生爱着他们偶像一样，叫无果的暗恋吧。后来一起工作，虽然是上下线，但是见面次数特别的少。哦，好像有一次，那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喝了些酒。那天我们俩在湄公河上谈完故事，他指着河面上的一条小船说：“你看，像不像是苏轼和佛印喝酒泛舟的那条？”然后 他就背起了那首诗：驾一叶至扁舟，举匏樽以相助， 寄蜉蝣于天地，邈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遐飞仙。 喂，王老板，鬼哥让我通知你，咱们先是一批货，后边再谈大生意。明晚9点，帝豪见，带现金哦。 好。 哎，大家明白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原文是什么意思了？引用了苏轼的《前赤壁赋》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啊，这画面里头，李云飞和江一南面对着晚霞漫天的湄公河，俩人一起读这个苏轼，其实挺浪漫的一个画面。 但是，咱们看明白了吗？似乎这个问题也没有回答明白，是吧？ 就是他没有直接回答。 这个问题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就警察的感情世界是什么样子？对吧，你在那儿金三角卧底了6年，对于妻子儿女助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吕云鹏因为作为一个警察家属，是吧，他的亲哥哥牺牲了，他自然也很想弄明白警察内心到底是怎么想这些问题的，因为人他都是肉长的嘛，所以你要面对这， 对，一般说心都是肉长的， 对， 人当然也是肉长的，嗯， 还有骨头呢， 嗯，是是血肉叫什么，骨肉相连吗，嗯， 啊，所以自然也会有七情六欲，那对于这个问题他很想弄明白，可是江一南这回答吧，或者说这编剧这安排吧，也让我们觉得有点云里雾里， 就是这问题还没说透呢，突然一个电话来了， 嗯，就把这个东西这个节奏彻底就等于说哎走了，嗯 嗯，我觉得这戏吧，哎，首先说这问题，你觉得你怎么想，就你为了这个工作是吧，这个叫什么抛家舍业 啊， 有妻子不能见，有家不能回。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崇高，非常伟大。嗯，我们能过上这样平安的、幸福的生活，可能有很多人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牺牲。嗯，但是作为我啊，我就只是一个小老百姓，我觉得我可能更重要的是生活本身。 这让我想到了《无间道》，就是梁朝伟在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 嗯，所以这样的人就会， 你看， 伟大吗？ 对，就梁朝伟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他是安排了一段和陈慧琳的这种交流。 嗯， 陈慧琳当时是扮演那个心理大夫嘛，梁朝伟不会跟他说实话。 嗯， 而且他是经过多少次的这种碰撞之后，然后他才能够放下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戒备，所以我觉得这种话不能够轻易的那么简简单单的就表达出来，你哪怕你通过你的一些演技，通过你的眼神，通过你的那种肢体语言，也能够让观众意会到你内心是多么的艰难， 嗯， 是吧，做一个决定有多么的难受 为难，嗯， 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也是反应也类似吧， 他用另一种方式，用电影的语言去表达人的这种为难。那么在电视剧里呢，可能不会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去那么深入的进入剧情，进入人物。他安排了这样一个桥段，主人公试图去揣摩自己哥哥啊，作为一个警察，作为一个卧底，他的情感世界，他所谓的为难，他的选择，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碰撞，但是这种碰撞并没有给我们确切的答案。那说他哥哥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作为警察，作为女警察，女的剧毒警察，你是怎么看的？他只是客观的说一些细节，哦，当年他是我的男神，我暗恋过他，怎怎怎么样？没有说透。也许编剧在想这个东西可能也是说不透的，然后换了一个这个情节就 过去了， 插走了，嗯。 所以呢，这其实还是挺考验编剧的。同样把它和《无间道》做对比哈，那么对于警察的这种表现，其实那边呢是更加的真实， 深刻， 这一块呢展现的更加的简单一点。你比如说梁朝伟，开始的时候他是挺生气的，就是黄秋生还要我在这儿干多久？我已经混不下去了，我已经受不了，快崩溃了。

这个剧呢目前还没有播完，母子之间的矛盾也没有解决，但是我们看出一个矛头啊，这个母亲在不断的自省，后面的结局可能是她真正的和孩子一起成长，正视母子之间的冲突，重新的去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但是电视剧可以这么编，现实的生活可完全没有剧本呐。最近现实生活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跟我们说了说母亲干涉孩子生活所带来的后遗症，那就是湖南卫视最近开播的明星都市独居生活观察秀，叫我家那小子。 对，你看它前面的关键词啊，明星都市独居生活观察秀啊，它首先得有明星吧，还是在都市独自生活的这么一个明星， 都有谁呢？朱雨辰、陈学冬、武艺和钱枫，还请了他们的妈妈或者是其他的亲人在演播室里看 观察吗？ 啊，还有大张伟、宁静、李维嘉这样一些嘉宾啊做评论。这节目啊播了两期，结果一下子本身没什么作品热度的朱雨辰和他的妈妈都火了。 嗯，朱雨辰现在已经40了，还是单身啊。然后朱妈妈的一席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原委，我们来听一听。 雨辰的妈妈知道雨辰上一段感情， 知道他的每一段感情我都知道。哎呀，在这里我想借这个平台向儿子道个歉，因为他的每一段感情我都知道的，但是我都是会干扰的。 干扰啊？是因为什么？你觉得他不符合你儿媳妇的标准？ 哎呀，我特别相信第一眼，第一次带到家里来，我觉得他穿得太露了。 不是，妈妈喜欢穿得特别严实的，然后特别胖的人。 哎，不是不是，你不能在家里带着长辈的人面前过于轻浮。我确实非常喜欢那种淑女型的，而不是哎呀这种张牙舞爪的坐在那儿。哎呀，你一来就往人家家里的沙发扶手上一坐，我觉得这是没有教养的。 这个没礼貌。 对的对的。 啊，我特想了解一下朱妈妈口里所说的那位穿得比较露没有教养的女生到底是谁。 哎，如果你儿子将来这爸爸和儿子和这母亲和儿子这关系没法比啊，就将来你儿子找一个那个女朋友穿着比较暴露，一屁股坐你们家沙发扶手上，你能接受吗？老父亲陷入了沉思。 哎呀，我能接受吗？ 啊，对啊， 我觉得得看上下文，是不是？不是说人进来了，哎，阿姨你好，咔坐那儿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唐突的。 哎， 你要看当时的场景是什么。 哦， 好费。 他说第一次来见家长就坐在沙发的扶手上，这让未来的准婆婆非常的不爽。觉得 你是没有给她让座，只能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了吗？是吧？我现在发现走在路上很多女孩穿那短裤，好家伙，比那女排短裤还短。 女排的很短吗？ 比那个 你应该说比跳水的， 对，比跳水的还短。 哎呀，人家流行那个又不是穿给你看的啊。 是， 这话题其实我们要一分二为二的说，就是作为女孩第一次去见父母，你见对方男方的父母是要举止上要更加稳重一些，穿着要更加注意一些。但是换句话说，朱妈妈对于儿子40岁还没有结婚仍然是单身，她也说了我干扰了他。 对、啊、 她其实是自己是有问题的， 就是她的标准就是儿子的标准，这其实是有问题。 对，儿子都40岁早已经是独立的一个人了，他有他选择的权利，他和他媳妇儿一起过，作为母亲这个时候你母子的关系就应该再疏离一点了，给他足够的空间和选择。 对啊，儿子喜欢穿着暴露的呀，那又不是跟你在一起， 所以这个妈她是有责任的吗？ 再说了，好，那还有一些问题呢，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慢慢的了解。你比如说什么叫做贤妻良母？她妈妈很强势，也表现在坚持自己的观念上，她认为做妻子就要贤妻良母。我们来听听原话。 女的就应该做贤妻。 也不应该吧，男耕女织这事儿已经多少年了啊。 既然把你娶进来了，既然你愿意进这个家，你就应该担起你的责任。 雨辰的妈妈其实是非常强势的， 是 在看出来，有要求，不能降低标准， 不能。 哎，米夏，都进入2018，马上要到2019了，这个什么叫做贤妻良母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 担起责任，我认为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嗯， 担起什么样的责任，仁者见仁。 知者兼知，而且家庭的分工不像原来了，男的必须出去，那个就是你耕地去，你出去挣钱去，我在家里照顾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香露这样的哈，你们家那可能就，女方出去挣钱去啊，男方呢，偶尔做主持，社会分工不一样，然后他们也得到了彼此的认可，那他就不是贤妻良母吗？那香露可能就站在贤妻良母的这一方了，是吧？贤妻良父啊，不是贤夫良父啊。 这一天有一半的时间我坐在电台，我这叫偶尔啊啊，我是叫偶尔回趟家吧。 您那叫耍空啊，耍空回趟家，劳模啊。 但是我想说，这个标准一般大家都会认为。自己或身边最亲密的人怎么做，那就是他们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猪妈妈啊，她呢倒也不是只要求儿媳妇这样，她也是身体力行的，连朱雨辰自己都说她妈妈是走到哪儿都把饭做到哪儿的人。 雨辰的身体很棒，因为我一直跟着她，我就知道她的身体特别棒。 这就是妈妈就自信的地方就在这儿了。 她要争取跟我她到一个地方呢，首先他是要起炉灶的这种人，要做饭的。他做起饭来不管呢，他五星酒店也给你做，民宅他也给你做。啊，他有一个电磁炉，他拿一个电磁炉什么菜 都可以做。我比较重视他的这个电饭，所以我每天都会熬一个梨汁。 我为什么给雨辰喝梨汁、喝果汁这两种汁呢？他对这两种汁也是很那个的。 哎，你就不如分享一下嘛，怎么汁啊？ 你就用那个梨呀、啊，多放几个梨。我是一个这么大的锅， 一个汤宝， 放四个这么大的梨。马蹄，马蹄，对对对，这个要放的比较多一点，把它削好以后，到中途的时候放上这么一捧薏米。 啊，去湿。 炖多长时间啊？ 熬啊，这个可能得熬一个半小时以上。 哇，这好辛苦。 熬一个半小时。 哎，您做多少年这汤了？ 啊，那有十年了。 哇！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熬这个汤？ 四点。因为我这两样东西，我必须在八点之前要完成，否则的话，我后面的中饭和晚饭就没法弄了。哎呦， 这个妈妈呀！哎呦，太辛苦了。 猪妈妈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找儿媳妇儿，觉得我什么样，我娶进家的这儿媳妇儿就应该什么样啊。但是这都是什么时代了啊，而且和自己儿子过日子的是完全是来自另一个家庭的一个女孩，她怎么能按照你这个模式去生活呢？所以我觉得朱雨辰40岁还没有结婚，仍然是单身一枚，和她妈妈有直接的关系。 哎呀，现在的孩子，女孩子有几个4点钟可以起床为丈夫熬梨汁儿啊。 怎么着，你觉得现在这是非常遗憾 的 一事儿哈？ 我还挺羡慕的 啊。你可以做到吗？是不是 我来吧 啊，对呀， 自己吧、 啊、 嗯，而且呢 把媳妇儿那份也熬出来、嗯、 对。那我觉得朱雨辰现在没结婚单身的原因大家都不用说了，对吧？那事实上呢，不仅是他姐姐也没结婚，在这个节目里他姐姐也出现了，他和姐姐的关系挺好的。那大家估计也很想知道姐姐受什么影响不结婚呢？ 雨辰妈妈，姐姐跟她关系很好，姐姐结婚了吗？ 没有。 这是不是姐姐不结婚她也有压力的？ 她可能现在是有这个想法，她看了我对带儿子带弟弟的这种从小到大的这个，她说她负不了这个责任。 我知道， 我家里人都知道，我的同事和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 孩子， 我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我的儿子的。 你这样的伟大也无形的是一种特别大的压 力 给了。 压力，对对对对，是种压力。 不是，您付出那么多是吧？您是为了爱而失去了自己。 我没有自我，我完全没有自我。我现在还能做，我能奉献。我在家里的这个位置就是我顶两个妃用啊。我家里没请人的，家里搞得干干净净，玻璃窗我经常擦的，北京灰多，厨房无油烟厨房。 哇，天哪，那他这种真的太付出了哦。 哎呀，这个我记得我看过一句话啊，他说母爱是什么呀？母爱不是恒久的陪伴，母爱是得体的退出。 你像你这话一套一套的， 因为 那天说了什么、 嗯、 啊？这个 完美都是修出来的，人生是个 毛 边 玻璃是吗？ 哦，你就是毛玻璃。 啊、叫什么？完美是 P 出来的。 我没说 P 出来，我说修出来的。 啊，修出来的。 啊，哎，我知道这么多话怎么了？ 人生是带毛边的。 你是觉得嫉妒啊，还是觉得恨呢？ 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叫不好好说话，是吧？ 我不说了，你自己说吧。 好， 嗯， 那你像米夏这样的呢，他肯定以后他要找一个哈、啊，说话一套一套的，能够跟他对得上的。在一个尺度上的， 对，所以我现在觉得你对不上我， 你看是不是？ 对， 哎，所以你说你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去为自己的孩子找对象的话，那怎么办呢？你想想。 我想什么呀？我不说了。 嗯，你现在用这种要求来要求你的搭档，以后又用这种要求来要求你的。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啊。 哎， 就这个妈妈，她觉得确实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 就是她的两个子女到了40岁啊，等姐姐可能年龄更大， 对、 啊，依然没有走入婚姻。其实是她，就她所谓的这种原生家庭提供给她的这个，不是提供给她的啊，就是客观上给她的压力太大了。如果是正向的、健康的家庭，那么她的女儿不会说，我承担不了，我不能进入家庭，我无法像我妈妈付出这么多的努力。那么正常的家庭中不会出现她母亲就这样，我完全的付出，我没有自我，那你的这种奉献就是有价值的吗？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你看我都没有自我了，你们是不是就应该听我的？ 米夏， 你们就应该找女朋友的时候，找儿媳妇的时候，就应该按我这个模子找啊。 我觉得你说这些说了白说 啊。 为什么呢？因为朱妈妈自己有一套非常强硬的价值观，铜墙铁壁，这套价值观你们攻不破的，要攻破早攻破了，还等到人家都40了。 不是的，其实改变是一个过程。他当然会说，我生了你，你就应该什么都听我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就认同他所有的这种价值观，他的知识体系。你是还是要认同他情感的同时，和他说明你自己的想法。那么有过这几次碰撞之后，他是会变化的。如果你不给他这种刺激，他永远都不会变化的。那你们这个家庭就模式就这么过了吗？你姐姐也永远不结婚，朱雨辰也永远不结婚，那你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嗯。外人说我觉得用处不大，关键要看这家子人自己怎么突破，关键看朱雨辰自己和他姐姐想不想突围。有时候这阻力太大了，慢慢他们也就放弃抵抗。 我觉得他可能比如说这样曝光出来啊，就观察秀嘛，这个问题摆出来之后，他可能会借助一些相关的辅导，然后去调整吧。 你看电视剧《陪读妈妈》他是怎么演的，那个小孩丁一，对吧，他有反抗，甚至都拿手去砸玻璃了，而且他还年轻，他还能够什么离家出走等等。而朱雨辰已经在他妈妈的这个手掌之下活了这么多年了，还有没有这个能力反抗，我打一个疑问号。那现在呢，反正都火了，都上热搜了啊，社会上呢倒是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啊。我觉得辛苦他们一家啊，幸福千万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嘛。 嗯，你别老这么拿腔拿调的说话， 这不跟你学的吗？ 哎呦，我没这样。 嗯 嗯， 好，来，我们下面引用一句伟人的名言，这个改编成功的电视剧都是一样的，改编不成功的电视剧却各有各自的不同啊。 嗯， 米夏最近好像看那个什么《流星花园》了是吧？ 我看了， 好像你还挺喜欢看的。 我觉得我看下去了，还行啊。 可是现在豆瓣评分都2.9了。 我认为它好， 你就打9.2吧。 我能看下去，和别人认为它不好，我觉得没有直接的关系。 米夏冷静地说了一句，去掉一个最低分。 这个每个人那看电视剧的诉求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逻辑性特别强，就跟你看越狱似的啊，它太棒了，那这个电视剧肯定是不能满足你。但作为我来说啊，一个中年女性啊，已婚女性，然后看看这些年轻人在演绎电视剧， 哎、你就说 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啊、 嗯。但是是一群年轻人演的啊，你去洗个碗回来可以继续看，你擦个地回来可以继续看。我觉得它满足了我这种啊、伴随性收看的这么一个期待，我觉得 OK 啊。 啊、哦，我明白了，你是把这个《流星花园》不是当有情节的电视剧的看，你就像在看一场。时装发布会，这个衣服不错，诶，这个形象还可以，是不是这意思 啊？对啊，我就这个期待他满足了，所以那我在我这儿就不是 2.9 分。 这个人到中年哈、啊、 嗯， 确实有时候不想太费脑子了，就想看点简单直接的。 简单直接的就想看点简单的， 就想看一点能够焕发出自己青春的 啊，对啊， 这么一些画面。